即係有班好嘅黨員，個都好有學問有水準嘅。咁佢得天下。如果你今時今日你好簡單啫嘛，我都話我成日都強調噶，你一個有權勢嘅人咧，你更加要誠信公正咧，就係、是、全個世界都通噶。你使乜要搞幾千億去維持個社會穩定咧？總之人哋個個都當你包青天，你行出嚟主持公道要求證咁。我哋去賭波。世界杯咁一吹错鸡都输几百亿啦，全世界冇人揸赢噶。佢知道你系公正嘛，你唔系话特登想判错嘛。咁依家你呢一代嘅共产党员，就算你嚟香港呢班人，你去当香港嗰啲同胞系嗰啲贵州嘅农村，搞种票、搞埋堆、搞分钱系咩？搞搵啲人去搬啲婆仔坐轮椅嘅，投咗边个人票都投唔到。你整一班人出嚟，好似压咗嗰个建制嘅势力，佢哋搞错咗噶，好危险噶。譬如话你你一唔诚信咧，你寸步难行噶。你卖十足黄金，人哋都唔信你噶。佢而家佢仲危险喎，如果你。 你 佢开咗个好坏先头喎，将以前香港人咁爱国，俾你中联办呢啲咁嘅垃圾喺香港一俾个错误嘅指引咧，咁就全部做错咗嘢嘛。一中联办啲人真系唔识啊！即系嗱，我未话特登闹人嘅，我哋有证据嘅。点解我睇唔起佢哋班人咧？以前有个副社长嚟香港成十年，佢咩叫斑马线都唔知噶，大佬。他又不好意思问人， 他不用行，不用 下面的人又不告诉你，他就坐在办公室等人家 来找他拜候他出去吃饭。他在香港十年，他不知道什么叫斑马线， 也很难得、 啊、是啊，很难得的。 所以 你给一班人去你以前香港的中联办前身新华社只有两个很厉害的，最厉害的比较好的江恩柱。佢一外交官喎，真係有學問啊！喺英國做好耐大使啊，即係睇世情睇事咧。所以佢臨走離開香港咧，佢都係香港一本好難念嘅書。佢了解香港，知道嗰盤棋咧點樣做。後屘再你嚟咗呢個咁嘅黨棍咧，就好似君臨天下咁。我哋香港人唔射你噶嘛， 係嘛？ 就而家國內啲人都唔射你咯。你喺睇上海好多圍嗰啲。那些分子他们就在公安局就亂咁對冧友掟炸彈啊，你官逼民反嘛，因為你不懂尊重人，所以他的國民教育到現在就叫做告一段落，但其實他們自己大家很冷靜看，就說你看到當然梁振英有他的難處，他不可以上場說不搞這個，他沒有這個魄力，他應該一上場直到天庭告訴你，喂，這些事出來現在社會會反彈，因為他沒有分析能力，下面都容神多，那你那些左仔就一定要用那個鬥爭文化，要鬥到你死我活的，鬥到轉不到彎了，變成吵到現在，爺爺看到他利用到那個輿論，那個民間這種反彈聲音，開了畫面來吞，但你這樣吞你很傷嘛，你将你自己个管治嘅威信咧系冇晒，所以如果你梁振英你唔揾翻几个智者喺身边咧，咁你佢一路做落都死。嗱最简单啊，佢唔系政治家嚟噶嘛，陈茂波呢个你第一时间你要杀你，你个负资产嚟噶嘛， 诚信已经破咗产咗。 唔系你负资产嚟，同埋佢都唔系人才啊嘛，佢有咩才干做发展局局长咧？呢、這個市民好公道睇，唔係我哋講咯，好似張志剛呢啲又唔係人才嚟噶嘛？佢叫嗰個小朋友十四歲嗰個姓黃嘅搞國民教育，佢叫佢告人，佢十四歲佢發還又唔得，申請唔到，又冇咁嘅，又未有錢去揾做工作，十四歲，話你咁嘅，咁你咪告政府咯？你哋請住呢班人，你實死嘅，實死喎！如果你咁樣搞落去，實死喎！所以而家佢。所以嗰阵时佢一上场，我话梁先生你都唔好搬上礼宾府住啦，特首府你都住唔耐啦。如果你咁继续落去，你当香港冇人咩？你而家你再选个新立法会上嚟，咁啊个个以为而家我哋建制派好多人啊，佢哋搞错晒思维，个观念一定要转嘅。一嚿大石，个宇宙咧就每日同你讲经嘅。一嚿大石，你有嚿石仔攝住你咧，先唔碌到落山腳噶嘛。 系嘛？喂，就算佢唔喺立法会啊，佢喺外出搞公民抗命，你仲大镬啦？咪你国民教育我哋未出嚟啫嘛？我同我啲我联络咗十个八个长者噶，我走去你中联板门口，戒只手一路流血，揾个盆载住写个血书喺度，咁你都扑街啦！ 唔使咁激动啊！ 唔系，即系我哋整个血祭俾你探眼啊！咁啊，全世界个传媒影住咯，你唔好去残害下一代，写一个血书，大字报揾张白布啊！咁我哋唔好话揾啲小朋友去写血书啊！我哋上年纪成七十岁，个个去啊！希望你中国政府唔好残害下一代。咁你已经收档咪丢架啊！你攞嚟丢架呢啲咁嘅问题咧，早就要褪噶。一搞搞个公民教育，下边咧有翻嗰个道德教育啊，嗰啲就已经够用嘅。呢啲大家消耗个社会嗰个精神，同埋你破坏咗你自己嗰个管治威信啊，全部丢架。第二样有咩人问嘅？ 啊，就呢个又系同中联办有关嘅问题啦。好似而家中联办无论出咩声都唔啱、啊，海难事件里头佢主动慰问，咁究竟啱定唔啱咧？ 唔系，你最紧要你最紧有个游戏规则咧，要系唔好搞错先。你嗱，你到话事 pair 有话事 pair 规则，锄地有锄地规则，锄大地咁你系个地最大噶嘛？而家你整个三仔最大，一三仔又冇名分。香港唔系国内城市，国内城市咧你可以有个党部，你系中国共产党领导嘅中国，但你一国两制。你香港唯一對口的單位咧，佢冇黨委書記噶嘛，淨係得個特首啫嘛。咁你就係咧，就要對翻個對口單位咧，就係港澳版嘅。咁你嗰中聯版係乜嘢身份啫？你有香港冇註冊冇登記？你扮演咩角色先？佢話你話你係黨部嘅單位，黨部單位你咪翻中國大陸運作咯。你名不正言不順噶嘛？你一個怪胎嚟乜度？當年英國時間咧，佢有公用嘅。英國殖民地，佢係前身新華社，佢係港澳版港澳工作委員會下邊一啲對外單位，佢有佢嗰個工作功能。但係回歸咗之後咧，佢嗰個名分咧係唔啱嘅。 個角色反而好混。 唔啱噶，唔啱噶。你咩身份？你又唔係官，你又唔係政府，你港澳版咪啱咯？我梁振英或者我特首，我要有啲事要同中國政府打交道嘅，我咪講揾港澳版咯。佢係國務院下邊單位啊嘛。咁啊！佢你再问佢乜嘢？话佢点解唔中意咧？即系话边件事啊？ 就系话紧呢个慰问呢个海难事件，佢哋主要系啊，到底佢哋派人出去救援系啊？即系有啲人就话啊，你搞即系上面虚报假数啦，就话救咗几多人啊？嗰啲咁样，同埋 嗱，佢哋咧就好古怪嘅，佢哋成日自己害自己嘅，佢都唔分装下，唔系佢唔分装下，佢系我哋我哋都系感謝佢呢個關懷，就算佢做 show 都好啦，你當佢。但呢個都唔可以話人哋百分之一百錯。但佢哋係唔識嗰個官場嘅文化，呢個好重要，有個層次噶嘛。特首去現場都唔啱嘅，即係，因為一去到現場災難嘅時間咧，就算消防局佢邊個係嗰個當場嘅 commander， 嗰個好緊要嘅。他一個人嗰一做現場的 commander 咧，就佢個權力咧大過曬你港督，大過曬你特首嘅。佢係最大嗰陣時個現場，嗰陣時唔係計大細噶嘛。譬如你入個 court 度個裁判處官仔，嗰陣時佢揸曬裝噶嘛。 嗯。 所以咧，佢哋搞錯咗一樣嘢咧，你去到現場咧，你係唔識救人噶嘛。 啊，當然啦。 但你即刻要發個聲明咯，你中聯辦可以即刻發個聲明，我代表中央政府話。慰問這個關心這個港澳同胞的事件，這個香港同胞這個海難有什麼需要的，你會全面提供協助。但這個都沒有所謂了，他們漏了馬腳， 即 是說 call 那些廣東省來做戲做 show， 做 show 就出事了，出事跟著他們就發這些假的消息，說幫香港人救了九十多人。他們一向都利用傳媒做假消息騙中央政府的嘛，特別文匯報大公報都是的， 嗰啲擺到明係 唔係啊？你但係佢哋好技巧嘅，佢自己啲主筆唔寫，或者中聯辦下邊管宣傳班人唔寫，佢點你啲政協嗰啲擦鞋仔，用你個名咧整篇文章，咁啊全部嗰啲你睇嗰鬥爭文章咧，好似文革時代嗰啲咁嘅字眼噶嘛， 咁啊，好似搞到香港咧就話哇勾結曬喎國勢力啊，勾結曬啲咩地下組織啊，乜嘢咁佢又要嚟呃中央政府攞經費。即係我哋係懷疑佢嗱，你唯一動機就係你要保持你，因為佢嗰份報紙市場冇人睇噶嘛，睇又俾曬啲國內單位啊拎翻去政府嗰啲單位睇啊嘛，佢咪呃你咯？話香港好多人喺度搞亂啊，搞剩啊，咪支經費咯？你大公報、文匯報嗰啲你要清場噶啦。所以你中央政府咧，你嗰隊人咧，即係如果你就係保皇黨，你中央政府係保皇黨，佢哋中央政府有噶，佢唔會話信曬你啲人噶。你入保皇黨咧，有啲人唔敢講真話噶嘛，驚得罪人。咁你最簡單咧，就將香港啲報紙咧買齊曬，直接咧就而家嗰個網都睇到噶。咁你中央政府做工作，你咪每日叫啲同事編曬香港啲正式嘅評論啊，俾你喺台面睇咯。你如果你咪好似國民黨嗰時咁噶喎，有啲人咧。袁世凱啊，蔣介石都曾經試過下面啲人印假報紙俾佢睇， 整假報紙啊！ 係啊，所以而家你十幾年來咧，你嗰啲中聯辦啊，夾埋曬《文匯報》啊、《大公報》啊，就整啲咁嘅假消息，俾啲親中人士嗰啲咁嘅奴才，用佢個名寫文章啊，啊劉乃強之流啊嗰類啦，咁啊寫啲文章啊，咁啊啊驚自己博撈一官半職啊，有啲挨棍權貴啊，咁你亂咁參寫啊嘛，呢啲人咧就好曳。 啊、但係而家你唔可以控制曬喺香港，尤其是喺香港，你冇辦法控制得到啲傳媒嘅喎。 你中央政府佢要揾多幾隊人咧，係忠心啲。如果唔係，你習近平上場都死㗎，你俾佢下邊啲人累死咁。其實本來冇一文啊嘛，香港你冇事，你佢哋自己搞啲事出嚟啊嘛。如果佢唔搞啲事，咁你嗰啲民建聯點樣支經費咧？每年俾咁多經費佢，係嘛？工聯委又俾咁多經費佢，超多錢㗎。我哋有責任問你㗎。我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有我就挑戰你的權力，唔該你將嗰啲數咧公開。 嗯， 我有權挑戰你喎，喂，你用緊我哋國家錢噶嘛？嗰啲國家啲錢唔係你共產黨啊，大佬，呢個係國家老百姓嘅錢嚟噶嘛？ 嗯， 你中聯辦每年支出幾多經費？每年開銷幾多？請咩人食飯？搞啲咩動作？係咪？你嗰啲議員都可以跟進噶嘛？好啦，如果你話你中聯辦咁關心香港同胞。咁多香港同胞曾經去經商，受過幾多冤獄？你跟成點啊？有責任都冇回鄉證，根據憲法，佢哋可以有權翻自己個國家都唔得。你點樣關心法？你咪吹水咯！佢哋越做咧，就越丟自己架咁。因為佢如果佢個人唔係真實咧，佢係站唔穩腳噶嘛。 嗯。 你攞住本憲法出嚟，佢哋全部收檔噶。你違反咗個法律噶嘛？你咩身份啫？你黨部的單位啫嘛，你又唔係對口單位，你根據邊個法例？你中聯辦去問香港嘅事咧？港澳辦得，港澳辦係國務院嘅單位嚟噶嘛，所以佢要重整呢個架構，換招牌。 嗯， 因為咧佢就越做咧就越衰，人哋唔卸你噶嘛，係嘛？ 講出嚟冇名堂啊！ 你冇名分啊嘛，你冇名分啊嘛、嗯？ 你民間組織啊？還 仲有咩網友嘅問題？ 咁、就另外啦，咁啊亦都有網友就問咧。梁愛詩的說話了，就是關於梁愛詩的，他說法官呢，現在的法官是不懂得中國國情的，這個 basic law 和這個基本法的問題了，道道。 那裡都不是basic law 的問題來的，那個是涉及中國人的觀念。在中國的文化，有權的人，他制定法律的時間，他對象呢同埋佢嘅思維咧，就話如果我整啲法律出嚟咧，係管制啲人民嘅，針對個對手嘅個動機啊！我整啲咩法嚟啊，去控制你哋，譬如立23條都係，但佢唔知道喺西方嗰個立法精神咧，我有權力嘅人，佢去制定法律時間咧，佢首先嘅對象咧，係管束自己先嘅。因为老百姓抵触法律，佢危害社会唔会大噶嘛。咪要打劫间银行，咪打劫间银行，打劫完冇咗噶啦。佢对个社会危害唔大噶嘛，即系老百姓犯法。 嗯。 但系如果你有权力喺手嘅人咧，你冇嘢制衡咧，你危害个社会犀利啊嘛。即系等于中国咁多朝，明朝冇人制衡个皇帝，咁咪冇咗咯，俾满清灭咗咯。满清又冇。制度去制衡嗰個慈禧太后，咁啊又冇咗個國家咯。我話如果你共產黨到而家你再唔改個觀念咧，你冇嘢去制衡你嗰個權力喺手嘅人咧，咁你遲早都收工噶嘛。所以變咗佢哋喺西方世界人哋立法嘅精神咧，就話我有權力喺手， 当我立法嗰刻，我首先要谂到我立法嘅动机咧，我就系制衡有权力嘅人为主嘅，嗰、那个社会咧先至冇危险嘅。你而家你梁爱诗呢啲咁嘅咁低水平嘅人啦，佢哋就系有一个咁嘅中国传统嘅人治社会观念啊，即系我只手遮天。我可以隨時咧都係家長制嘅，我而家有權喺手咧，我中意點就點。呢、這個佢哋錯咗。好啦，譬如話你講翻轉頭搞外國教育，香港人梗係反對啦，因為你中國嗰種教育出嚟出唔到好人啊嘛，佢哋冇人希望我嘅仔女學完你共產黨呢個外國教育之後變咗去識做毒奶粉啊，識製造假貨啊，識擦鞋啊。他不想学这套教育嘛。如果你那套国内教育是好的，都不用你叫人教啦，家长自己 去深造啦，回去中国。是吗？所以这个东西他们全部呢是没有评估到的。特别现在你梁先生上场，他本身没有一个谋略的团体和他评估那个市场的反应的嘛。所以就全部出事了，他都很难。我睇佢都幾難捱到落去咯，都幾辛苦噶。呢、這個世界就話爭得到未必好啦，係嘛？你部署咁多年行咗上去，我唔否定佢話係有一個私心嘅，佢都會去梁先生話咗，希望幫香港人做到啲嘢，但佢唔夠膽識啊嘛。逢係做呢啲咁嘅地方諸侯咧，即係醒醒你啦，梁振英。你现在开始他都可以的，一开始即刻就跟中联办划清界线，要拿第一个手照，我跟广告办交手而已。第二样呢就抄回旧快佬出来，逢涉及中资机构古灵精怪有什么不妥的，即刻开快佬杀人 立威， 是啊，一定要威人制旗，当然了。跟着即刻要跟政府中央政府呢拿回香港人呢，一定要有那个回乡证，包括你的反对党都要有，跟住你要出嚟咧，礼下依人。你所有反对派，你一定要同佢应酬嘅。你应酬完之后，佢接唔接受你另外一回事，但你都正式系诚意嘅。因为你嗰啲咁嘅建制派唔需要睬佢噶。阿爷吹鸡佢要跪低噶嘛，好易搞噶嘛，呢班友佢唔都唔会跪低噶嘛。你使咩应酬佢啫？佢呢扎奴才嚟啫嘛。咁奴才你唔使买佢怕噶嘛，佢哋调转咗嘛，两任特首调转咗嘛，佢话佢要嗰啲奴才咧嚟箍佢票过，你搞错，你嗰啲反对派泛民党 唔敢话，唔敢踢跳噶， 我唔需要得罪你，但我唔需要睬你，总之我有咩做唔到嘅，你通知佢中方，佢自己人同你咧就叫你班木嘴卖位噶啦，咁你要搞掂嗰十个八个嗰啲反对派嘅人咧，你啲政策就过到啊，佢唔可以唔过。他们那些一吹鸡跪低的人，你可以是完全没有分量的嘛。他们搞错了，应该给面的人他不懂去给面，不应该给面的他就去搞，以为我拢住一群人呢就我多数人过到你，但你可以玩你嘢嘛，只要找几个人拉你布你都收工啦，你立乜嘢例都没用的，你再搞到两搞他就搞公民抗命咯，我议会搞不到就他们全部错了。 尤其是趁而家民主派嗰边分裂得好劲，其实仲 民主派嗰啲垃圾嚟添啦，成班而家我都好心凉噶。以前嗰啲咁嘅友仔喺度踎咗廿几年，嗰啲咁嘅都扫走晒。 趁佢分裂嘅时候，可以拉拢嘅拉拢，逐个击破咁咪仲好。 你唔使搞击破嘅， 即系所即系用个简单嚟。 第一，你嗰个评估好紧要啦，同埋你嗰、那个真实质好紧要咯。讲真实话，譬如话你发展东北，我咪。大正言正明信，香港将来再行上去，如果不跟中国在个经济上特别要接轨咧，香港嗰个经济咧系有危机嘅。所以我哋而家呢个发展个地盘咧，就去对香港将来去做嘅。 咁啊，多谢你应该由你讲呢番话啦，因为咧就好多人将呢啲嘢咧就妖魔化得好交关，明系好事都讲到变咗坏事咁。 佢唔得真诚啊嘛。 嗯。 左閃右避， 唔夠膽直接 講， 有道理就應該企， 係啊， 企出嚟講。 你講出嚟咁咧，我哋一定要搞一個舞台咧， 就預備將來用嘅，唔係今日用嘅。但係嗰個將來但係最重要都係你要希望俾國內嘅同胞嚟到香港係認識到香港嗰個優良嘅一面，當係佢哋嚟香港旅行咧一個學習嘅平台嚟。我哋擴大個學習平台俾同胞，大家互相即係互相鼓勵啦。你唔係將國內同胞咧去做咗變咗敵對咁啊？佢哋而家冇做呢個工作。 而家係有種咁嘅情緒喎，嗰個香港人。 咁又係你香港政府唔識做咯，香港政府唔識做咯，香港政府唔識做咯，中國政府又冇做好呢個工作咯。嗰個需要有啲軟性工作要做。 何為軟性工作咧？ 軟性工作好簡單嘅，好似我哋翻中國做嘢，我哋下啲人問我點解你哋俾咁多資源你都唔去做主辦單，我梗係唔做啦。你做主辦單咧做咩咧？促使自己有咩飛？你求其搞掂曬，我做個贊助人，低調啲，咁人哋咪舒服咯。但因為你中國啲人嚟到香港咧，佢哋冇一種教養嘛。哇！有兩個錢啊，牙手牙腳又買物又買物咁樣，佢即係嗰種呢啲冇呢種教養啊。咁嗰啲名牌咧又蠢嘛，走去廣東道啊租嗰啲咁貴，你嗰啲名牌集中曬租幾等工廠大廈買都得啦。咁啊集中地嗰啲又 唔夠嗨啊嘛。 唔係你嗨唔嗨自己人為出嚟啫。佢知道啊，嗰條街啲工廠大廈全部都賣名牌嘅。裝修過外表靚啲，藝術化啲，咁你講東道嗰啲鋪頭濕笠啦。 啊，其實可以學， 即係你唔使 新加坡咁咯。 你唔使大羅大鼓喺香港咧有個衝突啊嘛。你咁多，你好似九龍灣啊、新蒲崗咁多工廠大廈，幾成條街買曬全部名牌區，嗰度又冇我哋嗰啲市民。 重新活化佢。 係啊，咁你又平好多租啦。咁啊，你嗰啲人，你會擺款咪喺度擺咯。香港市民睇唔到，我哋又唔去新蒲崗行街。但佢呢個一個好技巧，即係譬如話我幫你手，啊我琴晚借錢俾啊大貓啊咁，人哋你就算同你借嗰個都唔舒服啦。 冇錯，你大聲嚷出嚟，我唔攞，好攞 喎。咁你而家聲大大話啊，我啲自由行嚟救你香港人啊，咁呢啲咪製造矛盾咯。所以佢哋喺個政治上唔識做咁樣，你要令人舒服啊嘛，你幫人咯。呢個比較好深嘅學問嚟嘅，共產黨未識呢樣嘢，佢哋要我哋香港人有啲耐性咯，幫佢教育佢哋啦。下 part 繼續。 下 part 咧。下拍繼續。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ki 石永利，今天就為大家介紹我的新歌《芭比雪》。这首歌其实呢主要是想为自己平反的一些东西，评论里面有很多骂战的东西，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人云亦云的，并不是代表我的全部的东西。其实我一直心里面很想跟大家说，不需要太 care 别人说什么东西。这首歌的作曲和监制就是徐浩和 Wendy， 其实认识他们都是做新人的时间，那时阿细苏填得真的很贴切，很符合我，很喜欢、啊。其实他们很喜欢吸收一些负能量的东西，即譬如说某某个人一些不好的负面新闻，大家又很喜欢看。如果套落我身上讲我，其实我是有很多负面的报道，我自己就是很不认同的。但是很可惜，传媒是即全部都是讲一些很负面的东西的，所以这首歌正正就给我一个好的机会去为自己平反了。 其实我都会年尾出碟啊，逐步逐步咧，我嘅新歌咧就会同大家面世噶啦，嚟紧都会有一首快歌啦，咁大家拭目以待啦。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系 Suki 石永利。 香港人网咁讲字好听。 郭博士答客问。 我哋第二 part 嘅酒色愁为戏又开始啦，咁我哋讲翻今晚嘅主题啦，就系、是、 保 健啦， 保健，保健， 个个都想有个健康嘅身体嘅。 原本上一 part 讲嘅，因为发生咗一啲无厘头嘅唔开心嘅事啦，咁啊推后咗，推后咗，系真系 无厘头。我中意啊，无厘头。 嗰真系无厘头嘅，因为佢即系我私人判断啦，就因为有人抢出闸赶时间去睇烟花，变咗佢嗰日船嘅惯性咧，佢都知道有船嚟咧，佢唔抢字噶嘛，佢惊等佢埋得嚟码头，等佢过咗，佢咪心急去睇烟花。有人连个船都冇连，都忘记咗着过啲信号灯，又冇响啤神。而家到啲人都冇听到话有咁长安噶，系啊，都好热闹咁啊，咁啊都几两种。但系呢件事件咧，又睇到我哋嗰啲香港有个家族咧，都会有没落咯，即系呢啲咁嘅危机咧，应喺佢哋嘅身上。 一个家族嘅没落 都有开始嘅先兆，即系你话手上咧，你自己公司下边要死几廿人。即系呢个一个有多少有警告嘅，有警告，即系个警告嘅。世间呢啲因果好奇怪。咁好啦，因为保健咧就先讲个故事先啦。因为对今晚嗰、那个，因为我摆咗个 Theta 嘅医术一啲理论喺度，嗰、那个比较深奥。 嗯。 通常就好少出街。你冇读过医术啦，或者冇学过科，你睇到旧云。有时我哋嗰啲好专有嘅。因为佢同西方医学唔同，系隐蔽式噶。咁啊，首先讲个故事先啦，即系涉及话嗰个因果报应。 嗯，大家先。 当年有个富商，譬如佢喺 A 埠就做好多善事嘅，乜嘢善事都做，系一个大善长人翁嚟嘅。啊，捐钱起学校，起图书馆。啊！每年派唔系乜都做嘅，咁咧佢仲奇怪喎，又捐钱起教堂，又捐钱起庙喎，逢系乜嘢做，有人嗌到佢都做嘅。啊！佢朝头早啊念圣经守礼拜，夜晚咧就念金刚经。 夜晚念金刚 经有冇蚀底啊嘛？实有是但有饭保有啊嘛？啲中国人思维嚟嘅，啊入屋叫人入庙拜神，咩神都拜。咁佢咧就佢念金刚念得特别诚心添啦，因为佢始终中国人，佢念圣经啊嗰啲嘅教堂啊应酬啲神父啦，所以咧个个都赞佢嘅，佢又捐钱俾教堂，又成冇人话拒绝你嘅。 当然啦。 嗱，但咧原来喺 B 埠咧就逢衰嘢有份啦，啊卖白粉啊，卖毒品啊，走私漏税啊，黄赌毒啊，开嗰啲伦敦金公司啊。系嘛？整啲娱乐公司啊，乜嘢都做晒，逢衰有份，系嘛？ 嗯，点咧？ 咁啊好啦，有朝一日到佢死咗之后咧，咁你耶稣又有个审判噶嘛？咁啊未审啦，但系咧就而家你个个人踎晒喺嗰啲地狱度等审判啊嘛。但系佢金刚经嗰边嗰档嘢咧就审先啦，嗰啲牛头马一审判，话呢条友咧。 中 國人做衰嘢咧就多过好嘢，咁咪派啲嗰啲牛头马面嚟捉你落去地狱咯。佛教嘅黑白无常咧又唔系佛教，黑白无常系道 教， 有分嘅，即系嚟捉你嗰班兵唔同嘅。好啦，牛头马面捉佢，哎呀有念金刚经喎，捉唔到啊！佢一念金刚经咧，成个圈围住佢啊嘛，系嘛？成个圈围住佢，捉唔到，捉唔到佢，扯佢落地狱。咁啊，点搞咧？咁 即等于你啲嘢，而家香港有啲咩地产霸权乜乜乜埋，咁你一炒出嚟一称，咁你就大镬噶啦。咁啊，佢又陈医师又做好多好嘢咁啊，又起间学校用自己名，乜都有噶嘛。啊，捉佢唔到，佢练埋金刚经，平时又养住班和尚，咁点咧咁？咁啊，袁刘佢话咁啊，同袁刘王报告咯。喂，嗰单嘢唔掂喎，你出咗屙卵，叫佢拉翻嚟落啊十八层地狱搞搞佢啦，搞唔喐喎，搵个金刚有个圈围住呢个人，埋唔到身。咁袁刘王都冇计喎，咁袁刘王冇计咧，咁啊通知玉皇大帝啦。喂，咁点搞啊？咁玉皇大帝呢啲啊，呢部嘢呢部经啊，佛祖嘢嚟喎。 问佛祖。 哇！你真系 佢 唔掂喎，你整部《金刚经》咁啊，挡晒煞，啊又免死金牌，系咪啊？咁啦，咁啊，揾佛祖，佛祖我好简单嘅啫。你唔好扯落地狱，等佢听其自然咧，俾佢轮做七世人，七岁前要死，每一次。 每一次都是七 岁前要攞佢命，唔俾佢过七岁，烧咗佢嗰本《金刚经》嘅力，即系因为佢有咁嘅福报，念经文念成咧，佢系保到佢嘅人生。咁你就俾佢出做人做七次，烧咗佢嘅力，第八世就扯佢落去。 嗯，就等佢喺有知识之前。 等佢有嗰、那个，即系你做到人咧，但你享受唔到人嘅乐趣，系嘛？七岁前你食乜嘢好，乜嘢享受你都唔识噶嘛？你嗰个未成熟、未成长，你系享受唔到做人嗰种功德，但你做人嘅缘分，第八世就扯咗翻落地狱， 就要经过咁样啦。 系啊，咁样咧， 咁同我哋保健嘅问题咧？ 有，就话如果你保健，如果你个心术唔正咧，你好难有个健康嘅身体嘅。所以呢个咧就要我哋要注意嗰个因果嘅报应。好啦，但有啲人望有咗，喂，我又睇唔到前身，你又同我讲因果，又今世点证明咧？我唔信因果嘅，即系话前世今生，因为佢哋嗰啲孤陋寡闻啦。即系睇得书少，亦都冇乜嘢。即系呢啲我哋唔怪，呢啲系比较冷门嘅学问嚟，唔识嘅好正常。我记忆中咧就系三十年前啦。 三十年前， 美国曾经组织咗个研究班，好多人嘅，集咗成十几廿个博士。 专门研究啲乜嘢咧？ 研究前世今生， 就系研究前世。 佢哋点样去做一个实验呢？喺几十年前咧，佢哋将医院一天出世就盲眼嘅小朋友登记落嚟，登记咗3000多人。即系边间医院一有小朋友有 B B 一出世天生盲嘅人，佢就会登记。登记咗之后咧，呢班人咧到佢一识讲嘢咧。就去分別去訪問佢呢班盲仔，透過少少催眠，因為你天生盲嘅人咧，你唔知道個波係點樣噶嘛， 係啊， 你唔會知架車係點噶嘛，你完全冇印象噶嘛應該。但喺佢少少催眠之後咧，佢講翻出嚟咧，佢前世姓乜名乜，喺邊度嚟，屋企嘅門口咧有個井，有個花園，佢畫翻出嚟嘅， 係可以畫到出嚟， 畫到出嚟嘅。计翻晒，画到呢架车嘅形状出嚟，画到一啲景象出嚟。咁啊，好啦，3000多人如是咗做咗一个咁嘅实验之后咧，就再派人将佢讲嘅资料咧，去翻佢讲嘅地方咧，系 对证 90%都啱。咁啊，经过呢次咁嘅实呢个 search 之后咧，就呢十几个博士咧就共同咧出咗份声明。證明咗咧，係有前身，有今世。大家上網又可以，啲網友可以上網追究翻呢件事。呢個係應該30多年前嘅事。 30多年前嘅研究。 但呢個一般人你唔相信咧，就係正常嘅，因為好多人世間佢話我對眼要睇到，但你對眼係成日睇到嘅，都俾你呃咗噶嘛。 好似而家等于话 睇到未必系真嘅， 未必系真嘛。同埋有啲人佢系等于最近好似政府咁，佢你梁振英下边啲人都系啦，佢扮瞓着觉唔知啊嘛。 扮瞓着觉， 扮瞓觉最大镬噶，佢一定你嗌佢唔醒噶嘛，系嘛？ 我催眠， 你真系瞓着觉咁啊！一嗌你就醒啦，佢扮瞓着觉啊嘛，扮唔知，面懵懵咁啊嘛，即系同埋又冇风度啦，即系你唔系一个政治家嚟。好啦，点解扮瞓觉唔知系好大镬咧？嗱，我新人咧都好少难题嘅，我到而家有个难题咧，我系解决唔到。 郭博士都有难题， 有，我系难题，系帮唔到人手嘅。 嗯。 有一间好闻名嘅学校副校长，有人介绍嚟揾我，而家喺二十年前介绍佢嚟揾我咧，就系话佢个仔咧每一日咧有两次鬼上身，喺外国翻嚟，读完大学翻嚟， 咁吓鬼，佢都觉得系鬼上身啫。 鬼上身，鬼上身，话佢个样又变又成。咁咧，佢又冇咗老公啦，凑大个仔做副校长，一间名校。咁啊，个仔喺美国翻嚟，咁咪唔敢俾嘢做咯，成日叫佢唔好做嘢啦，服侍住佢咯。佢耐唔中咧，佢又唔知边日喎。总之佢中意咧就鬼上身嘅，咁啊吓到老，一吓到佢阿妈咧系好惊，即系咁啊揾咗个以前喺港台咧死咗啊卢大中小姐嗰、那个钢琴家。是我啲好嘅姊妹嚟，佢而家过咗身啦。佢喺港台主持嗰啲音乐节目嘅，介绍佢嚟揾我卢大中。咁我就叫佢妈妈咧就落楼，我同佢个仔倾偈。突然间个仔真系肥肥肥，个样变嘅， 直头个样貌变样， 有啊变嘅。有人佢哋佢个样变咗，变咗系我坐喺佢对面睇住佢，佢喺度咦嘘嘘咁。咁我唔理佢，我望住佢。 或者好似驱魔人。 佢整一凉咧，佢有人攰啦。啊，郭先生，点解你唔惊嘅？ 为咩事要惊？ 唔系，佢哋好怪噶。佢哋我心话唔系咁猛系嘛？咁我知道咧，佢系扮鬼上身。 哦。 吓佢阿妈。咁我咧就 扮得咁好演技。 咁咧，我就唔敢同佢媽媽講啦。咁我叫阿媽嚟同佢坐喺度傾偈。我走咗去後座咧，就打電話俾我朋友。我咪而家有條友喺度扮鬼上身。我因為我而家我嗌個學生嚟咧，扮鐘馗打個冚家產一鑊。鐘馗捉鬼啊嘛， 唉。 咁我老友記嗰陣時做警司啊，喺嗰啲九龍人差館。啊，阿博士，你唔好搞啲嘢啦，即係無謂啊咁。哇！呢、這個嗱，我真係到而家解決唔到，因為我都唔知點同佢媽媽講。咁我唯有當佢兩母子面。哇！你個小朋友咧就一定唔會危險嘅。你多啲同佢照顧就得㗎啦咁。佢眼神好邪嘅，原來佢跟嗰個盧聖賢學法嘅喺美國，喺美國喺西雅圖嗰邊。 但係點解佢學法學到會要扮鬼嚇自己阿媽？ 咁佢啲教主都係扮神扮佛去揾食噶嘛？咁佢叻仔喎，學到又識扮嚇佢阿媽。 你扮得咁出情上面，扮到做荷里活揾食好過啦。 你以前有個越南妹都扮嗰個叫青海大師啊。都扮觀音菩薩上身噶嘛，又 喺 揾嗰輪噶，係啊。咁有啲人又扮護佛轉世噶嘛，又扮觀音化身啊嘛。啲達賴嗰啲都話自己話又觀音化身噶，好多嘢扮噶嘛，係咪？所以佢咧，咁咧我係解決唔到嘅個問題。我唯一問題咧就係我揾人扮鐘馗打呢個撲街， 等 我差館話唔好嘛，咪個差館啲老友話佢無謂啦，你即係即係你自己即係無謂啦。即系佢都唔中意，即系都唔想我搞事啦，系嘛？所以就世间咧有啲人咧系好啦。而家你等于呢个故事咧就话，一你共产党同埋啲左仔又喺度扮鬼上身啊嘛，佢哋知道自己错噶，但佢突然间佢知道自己错，佢都要继续错啦。点解咧？佢冇第二个方法咧？去保持佢嗰个权力，一党专政，佢 霸住呢个国家，佢为咗佢要维护佢呢个权力，佢明知衰嘢咧，佢都要做， 嗯， 系咪？但佢谂唔到咧，就话一个方法最简单嘅，你公正咪得咯。你政府一做到啊，你唔使嘥钱，你公正。 咁佢其实不正啊，点正得起咧？ 咁你咪揾啲，你咪自己搞个特赦令之后重新洗牌咯。 嗯，即系当年廉署。 等于而家你香港你啲左仔嗰啲咁嘅立法局议员，你嗰啲咁嘅土共建制派，你都要公正喎。如果你唔公正咧，你都迟早出事嘅。 哦，你话斋佢唔甩水算偷笑啦。 唔系呢个世界系好重要，所以我哋讲咧就话呢个涉及咧嗱，如果你个人你做事唔公正咧。你好多病你又醫唔到噶嘛？你嗱我批咗，你睇住呢班人咧，佢繼續落去個心術咁曳咧，就輪流會出事咧，都唔會喺個世間內，因為佢呃唔到自己，因為嗰個警告已經嚟噶啦。呢一次嗰個國慶呢、這個撞船，出年你個國慶你點咧？咪出年你個國慶點咧？你夠唔夠膽燒煙花咧？ 海難日 係啊！你變咗國商日啦，喺香港嚟講。 嗯 港商日添，啊！你要点样庆祝咧？即系俾个警告你，你唔好搞啲假嘢，系嘛？你做有钱佬咧，你都要真诚咧，真系去香港做翻啲好事，就唔好成日谂住又话加电费，系咪先？你回输翻俾社会啦，搵咁多钱，系嘛？好啦，我哋讲保健咧，今日贴咗啲正式讲嗰个保健咧。 系啦，讲完古仔讲保健啦。 我摆咗啲资料上网咧，系嗰个菲达医学嘅理论嚟嘅。 嗯， 因为佢马哈士大师咧，佢哋嗰个系用咗好多人手，亦都好多研究者啦。佢另外有一个印度嘅学生咧，系麻省理工嗰啲生物学嘅博士，就主持嗰个大学嘅校长。佢哋用好多科学嘅统计。就將古印度的醫術咧，就理論化咗。佢哋喺荷蘭咧成立咗呢間咁嘅大學，呢個係一個好難得工作嚟嘅。世界上係有兩個地方學啦，除咗佢間大學理論啦，佢學理論啫。但如果你嗰個行嘅法咧，係唯一喺印度同斯蘭卡有。但而家英國咧又開始推廣啦。英國咧就推廣好耐添，即係都有呢個印度嘅醫術，有醫生喺度。 英國都有。 英國有英國，因為佢哋英國統治印度耐啊嘛，佢哋知道邊啲係好嘢。咁英國如果你醫骨科咧，佢英國最好。但佢唔中意吹水，同埋有啲江藥咧，英國最好。有啲江藥英國嘅，安康寧都有得賣噶。佢去咗間香港寧藥倉咧，買英國嘅出嘅江藥咧係最好嘅，同埋如果你嗰啲德國血管嘅藥咧，德國係最好。 嗯， 因為佢德國嗰陣時喺嗰個啲戰俘咧，慢慢解開你啲血管嚟做化驗實驗噶嘛，所以研究個血管咧係嘅毛病咧，佢德國最完整。所以佢嗰、那個。我摆嗰个 FIDA 医学嘅资料咧，系目的系俾啲朋友咧，系自己慢慢睇，明得几多就明几多。有个观念系乜嘢观念咧？个观念咧就话，原来咧你身体同个大自然咧，同埋个心灵咧，都系受大自然嗰个 common 剧石咧去约束你嘅，制约你。即係嗰個大宇宙嘅憲章，你唔知嘅啫。即係話風起雲湧，拍短重長，啊！佢嘅每一個宇宙嘅程式咧，都係一個好精密，係一個大憲章嚟嘅。 但你本身 嗰個唔涉及宗教，但你自己唔知嘅。好啦，咁佢一知道你而家，你首先明白咗咧，原來我哋係。人咧喺觀念上咧就成日當自己同個宇宙分開咗嘛，你成日一般人當最外邊世界唔關自己事係分開咗，但係唔係嘅。同埋好啦，你分開咗有啲更縮細咗咧，你更加將嗰個兩個大腦神經咧又用得唔好嘅。嗱，做一個動作，大家可以試驗下。 阿租你都可以試驗。 點玩啊？ 左右手嘅啫。嗱，睇住啦。 十五二十。 唔係，左右手唔係十五二十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即係話咧，你一喐咧就係手指公手指尾呢邊有一邊。你試下你個左右大佬控唔控制到？ 會彈曬出嚟咯。係 啊。 如果唔咩嘅話，就會喐亂咁。 即係話咧，你一般人你用嘅程式，你係用唔曬嘅。普通人咧，世間咧係用0.6%咧，已經係超人嚟嘅個大腦。如果你用到0.7%，你就不得了。你即係你自己連自己手都控制唔到，大家可以試一下控制。 你明明係隨意機嚟嘅，但係當 你 喐嘅時候咧， 你 就 控制唔到。 控制唔到咯。 即係呢個好容易 check 嘅。好啦，咁好在仲有一樣嘢證明咧。為你郭先生講啫。點解個大自然有個憲章嚟控制我呢？咁大家一陣間可以試嘅。你吸啖氣落嚟，唔好唞出去，盡量忍。你又慢慢你會忍到咧，另外有一個人嘅力量咧喺你身體入邊咧作怪咧，唔俾你忍落去。咁嗰個係乜嘢嚟咧？嗰時唔係你控制啦。你平時你唔知噶，你唔知道另外仲有一個。仲有一个机，有一个层次嘅架构咧，唔系你控制嘅，你控制唔到自己。嗱，你吸啖气唔喷出嚟，你 到时自己窒息而死 嘅。唔系你想窒息，你想都 唔 得。 你想都唔得， 佢自己咧，你会 feel 到咧，原来有一个超乎咗你意料之外嘅。功能咧唔系你控制嘅，佢自己要逼你吐翻啖气出嚟。好啦，就证明咗咧，你系受咗个大宇宙嘅宪章咧系制约你。咁呢个大宪章咧，呢、這个大宇宙嘅自然制约你咧，究竟佢控制到你嗰个器官几时收工，而令你死亡？呢、這个就秘密嘅原因嚟啦，疾病。咁但系当然而家我哋唔去解决秘密原因啦，因为嗰个比较深奥啦，涉及前世今生啦。正话讲咗，我哋搞现世嘅，现世嘅保健咧就好简单啦。第一你要注意饮食，空气你避唔到， 冇办法避。 饮食咧就大家朋友真系要饮好嘅水啦。我啲瑞士水都未解決，因為佢有啲條件咧，我哋都要揾律師睇。因為嗰個我唔中意做生意嘅，你真係嘥時間。佢嚟到就嚟，嚟唔到就由佢。但係我哋你大家可以買啲歐洲嘅泉水咯，愛爾蘭都 OK 嘅，都唔貴嘅。有啲市場自己買，水真係好緊要。 當然啦。 好啦， 冇水 最好每年咧或者兩年咧，你要正骨喺我哋嘅 FIDA 醫學正骨。 怎样正骨 呢？你找一个正骨医生，最好找英国医生，即是你照了个 X-ray 拎佢俾佢 check 一 check， 你嗰个中枢神经成条骨咧有冇歪斜？ 一 定要的，你每年要检查，因为那里带来百几种病，因为你整个在我哋 FIDA 医学咧，那个中枢神经个骨架咧非常微细，你大家睇图睇到。即是我摆了一些图上，就希望给大家知道这个是它影响很多系统呢，很特别的。如果你泄漏一些秘密，如果你的骨压这边神经呢就是肝癌，压另外一边就是糖尿病，少少嘅啫，唔壓多，所以好多人醫糖尿病醫唔，佢以前啲人嚟揾我醫糖尿病，我首先要佢攞個四面嗰照咗骨俾我睇先，我 check 佢今世咧，佢有冇細個撞過咩歪咗？你唔覺噶，佢因為佢壓住你少少嗰個神經咧，變咗你嗰個營養啊，各方面都唔到啊嘛，你唔到個胰臟啊，唔到個肝啊，佢咪時間耐咗咪衰退咯，你壓即係等於你壓塞水喉。所以你正完骨之后咧，呢、這个好紧要。你好人好借都借。嗱，你打电脑，你平时做运动或者坐姿势唔正确，紧有歪斜嘅。 一定 嘅。所以你一定要做翻个正骨手术。呢、這个第一、哦、保健第一。 咁啊。 饮水靓水，做正骨手术。 嗯。 嗯，哇，咁样中国人不嬲讲条大阵好紧要咁就都有一定道理嘅喎。 系啊系啊。 嗯，好强调嗰条大阵唔喐得嘅。 如果有羊土嘅季节咧，你可以不妨咧就每有机会咧就一个礼拜咧饮啲羊土汁啦。 有啲咩特别好处咧？羊土汁。 羊土汁，羊土汁咧，以前我哋喺南亚咧。有人做咗降头咧，都可以化噶嘛？ 会降头都有效添，唔止保健， 唔止保健。 嗯。 所以譬如话你喺泰国或者东南亚国家买咗啲古老嘅首饰佩戴翻嚟，但你唔知佢系边啲人戴过嘛？ 嗯。 我哋俗称咧又叫做唔干净。 嗯。 咁你翻嚟咧搵啲苹果汁，但我哋多数用 羊 油 汁 浸咗七日七夜。咁、 哦、 就可以燒咗佢， 咁就會乾淨翻，可以冇問題。 譬如有啲人話去咗外國中咗嗰啲孤毒啊，或者中咗降頭翻嚟，羊土解降嘅，即係普通降頭解嘅。 嗯， 普通降頭解。 某一啲特別嘅。 係啊，好啦，另外咧有啲就係話醫學嘅源流，大家可以上網查到睇到書啦。佢就嗰啲巫醫傳過嚟嘅，最早嘅醫術咧就巫醫。后期佢变咗嗰个学院化之后咧，先至有解剖学啊、生理学咁啊，变咗一个怪兽咯。你冇你唔经佢个学府出嚟咧，你唔可以医人咯。 嗯， 呢个系搞错嘅。喂，以前喺五千几年前咁冇医生，冇人考牌咁唔使医人啊。 嗯， 但我哋 Feda 医术咧就有一个元气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啦。 嗯。 当年咧喺五千几年前咧，有五十几个智者，就因为。个世界越嚟越繁忙啦，就好多人生病。咁佢呢五十几个智者咧，就去闭关。闭关咧就将自己心得写出嚟喺个静内观嗰度。所以佢嗰个泰国嘅按摩咧，都系喺个 meditation 度抄出嚟嘅。连个针灸都系，佢开咗个内观嘅眼，睇到人体嘅穴位，咁样写翻就出嚟，将啲医学咧个人体结构咧写出嚟。咁咧就形成咗個 Feda 醫術，包括嘅瑜伽術都係我哋 Feda 下邊一種醫術嚟，就令啲人咧唔使病。你唔病咧，你就唔使揾醫生啊嘛。咁就變咗佢又再開設咗好多特別嘅醫嘅方法。下一 part 繼續。 好啊，我下一 part 繼續啦。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 马基人，今日想同大家介绍嘅歌曲就系我自己嘅拍台作品《诺贝尔爱情奖》。 想每夜陪你看天象，满天星献唱，想每日能够给呵护。爱你是理想。 整个故事就是说一个女仔啦，起初她遇到她的另一半的时候呢，如获至宝啦，即是好像得了一个奖这样的。咁但是呢，经过时间的洗礼呢，你都知道啦，有时男人是比较花心的。咁这个男仔呢，她就变了心啦。咁最后呢，她都决定放手的。 开始仿佛得了奖，愿意一世去分享。终止不堪这创伤，看着你呼吸都缺氧。Oh baby, I'll let you go， 认清楚这真相，努力过，接受过，然后决定退让，以自由替代领奖，无需勉强。漂亮到边哭边拍掌，第三者都敬仰，受创伤在最后。建立这伟大形象，我不当女友，也可当自由。 在整个过程之中，我接触得最多就当然是监制啦。他真的会教我啊，有些感情的位置他会叫我你幻想哇前面有些什么发生得很漂亮的，或者哇你很憎爱人啊，你想他死啊那些样。所以录完那个零钟头之后呢，其实是很累的。 Oh baby, I will let you go， 付出不必分账，只诺贝尔学会留大爱在世上，放下情感极勇敢，赢得敬仰。 大家認識我呢應該都是因為我是一個 DJ 啦，咁而家呢終於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呢，多一個身份俾自己就是歌手啦。咁我好希望可以喺下年年尾嘅時候呢出到一隻即係完全屬於自己 EP。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我是馬基。 郭博士答客文， 我继续把个电话给你网友。 第三 part 的节目开始了。就先讲个电话给各位网友，如果想问问题的可以打这个电话 2892-7889 的，可以问郭博士一些问题啦，欢迎各位网友踊跃一点打电话啦。跟着我们继续这个保健的问题啦。 讲一个病的心得啦，一个故事。 病的故事。 在某个城市嗰日咧，有个人咧就收到消息，话佢个朋友咧入咗医院，咁啊走去探佢啦。咁啊问嗰啲护士啦，佢又喺度喺病床度讲唔到嘢，净系对眼眨下眨下。啲医生话咧冇办法验到系咩病。气若游丝，乜嘢主任又都话验唔到咩病，总之系病，即系束手无策。 系啦， 嗰个朋友咧即刻出咗去啲士多度咧，买咗一啲比较软熟嘅面包，打咗樽水入去，搽咗啲少少牛油，慢慢慢慢分落咧，俾佢慢慢吞到。原来佢系饥饿病。冇人驗到，所以世界好諷刺，冇人驗到世界好諷刺，因為佢同佢曾經試過，大家受過肚餓，知道個狀態係點。佢睇，哎呀，原來佢冇食冇嘢食啊！即係喺餓到暈咗喺街頭，俾人抬咗去醫院，即係大家都落難啦。咁呢個世界冇諷刺。好啦，讲保健咧，仲有一个大家希望要小心，希望可以记嘅，话翻俾屋企人听。 咁啊，各位分享一下啦。 我哋人咧系好聪明嘅，呃咗啲仪器。人体嗰个宪章啊，或者我哋嗰、那个成个身体嘅系统咧，系人嗰个连而家你嗰啲医学嘅仪器咧呃咗。 仪器都呃到， 呃咗，所以你见好多人咧话成哇，我现今身冇事喎，咁砰一声就死咗啦。你而家我早两日嗰个容记嗰个烧火辉啊，个仔又死埋啦，突然间死噶嘛。佢嗰成都话，佢成日都话有医生睇住噶嘛，检查啊嘛。佢个仪器点样呃法咧？一般人唔知嘅，尤其是嗰啲量血压嗰啲，同埋佢西医咧，好多人都搞错咗噶。特別嗰啲血壓高啊、血壓低嗰啲，佢哋唔知嘅。如果佢中風嘅人咧，個頭出現咧係個腳有事噶嘛？ 腳嗰度出現症狀。 腳有病咧，你就會個爆血管咧個頭，因為你嘅腳塞咗啲血管泄。嗱，我哋個人體嘅血管循環咧係冇話分段噶嘛，係全體個 body 咧係大循環行嘅。有地方一塞咧，就整体嘅血嘅功能咧拖慢嘅，即系塞车，全部拖慢晒。但拖慢晒咧，佢个大脑指挥咧就要打通佢。佢指挥咧用得过量啦，即系一路发信号要打通佢。咁佢嗰个刺激咗佢，咪爆咗微血管。因为大脑啲微血管好幼细噶嘛。好啊，但佢打佢唔通嘅时间咧。佢个醒觉咧就变咗嗰、那个迷走个交感神经咧，即刻指挥个心脏咧，将佢嗰个泵血嘅压力咧放慢，即系唔好咁多咁大压力泵你血，如果唔系你一啲过唔到啦嘛。但系到你量血压嗰阵时咧，你嗰个压缩力咧系冇少到嘅，其实你已经系衰退咗，你唔知嘅，佢呃咗你个仪器，所以多数啲人咧喺度出事。很多人都在那裡出事，多數所以大家要真的要很小心。你首先先做了正骨，一定要正骨， 近年都好兴啲比较后生嘅人士咧，好似验身又话冇乜问题喎，咁但系又突然间 就 猝死， 佢 就 系 咚一声咁就嚟。 你俾啲仪器呃咗，你唔知啊。同埋佢哋嗰个呼吸咧，又呼吸得唔好，瞓得又瞓唔好。 嗯，咁点样为之好嘅呼吸咧？ 有啲用腹部呼吸咯，嗰啲上网睇到嘅，学一啲正确啲嘅呼吸咧。 嗯，正确。 正确呼吸，同埋啲饮食，佢哋嗰啲而家你嚟香港好多基因嘅食品咧，系尤其嗰啲有啲连锁店、快餐店嗰啲鸡啊、牛肉，系唔应该食嘅。我基因改造，因为如果你见到只鸡咧，你唔敢食噶嘛。你哋好少机会见到咯。四只翼六对脚，咁你点食咧？大家有冇机会见到呢啲鸡？香港人好少见到，因为佢啲鸡髀好卖啊嘛，鸡翼又好卖。工维有设计啲鸡出嚟咧，制造咗佢咧有四只翼六只脚，咁咪多鸡髀咯。咁只鸡又咁大只，有六只脚四只翼，咁大家谂下只鸡系几古怪。 我哋都系食翻本地本地鸡安全啲。 如果你去到嗰个地方睇见啲鸡系咁嘅形状，一只只咁推咗落去嗰啲箱度嚟制造出嚟咧，你系唔敢食。 但 系 有样嘢咧，又想问喎，佢哋啲 不过而家变咗佢 做得几好喎、啊， 好好。咁啊，而家变咗佢呢啲咁嘅食物咧，系令到啲小朋友啲女仔十二三岁有经期嚟嘅， 更早添。 咪我哋讲普通啦，一般咧十三岁、十一二岁都有经期嚟，同埋咧有啲身形咧好似小迪娜咁，好古怪咯，已经搞到，系嘛？所以大家真系要，系嘛？即系大家要小心呢样嘢。 啊，咁就顺便问一问啦，有个网友咧就想问下步行禅最后嗰四步嘅要诀系乜嘢？最后嗰四步 要诀。你呼气嘛，呼气用四步时间嘛。陈小姐啊，俾我听啦。 系，郭博士你好。 喂，你问啦，唔该，你讲啊。 系啊，我屋企人咧确诊都有末期四期嘅，想问咧食 你讲咩 话？我屋企人咧确诊都有癌症四期噶，我想问咧有啲咩食物唔可以食噶？啲人话唔可以食肉类喎。 喺边个位置啊？ 癌啊！ 边个位置嘅癌啊？ 癌，肺腺癌咯。 哦，肺癌，几大年纪啊？ 四廿一。 哇，好后生啫喎。 系啊。 好后生啫喎，有四廿一岁。佢做咩工作噶？ 佢做公务员嚟噶。 嗱，你 search 广州有一个澳洲嘅医疗队。 系。 在廣州咧，係早一兩個月前咧，成功研發咗個光療嘅系統。 係。 佢哋嗰成功率咧，醫嗰個癌病咧有90%嘅。你 search 到咧，你即刻揾人幫到佢。 哦，明白。你跟住緊標靶藥喎。 好貴啊！嗰啲藥。 因為佢暫時費用嗰度唔需要俾咁樣咯。 但是那个是拖住啫，但你最好找到他们现在最新发明的。 是。 有效的应该我那个记忆。 但是想知道食物方面有什么注意的。 食物你问回你的主诊医生好一点，因为我没有见到你那个病者嘛。 明白。就 是不适当给意见，但我知道有这个发明在广州成功了。是澳洲的医生在广州。最新的了，最新的了。但因為我通常在方面呢就不介紹的，我因為我知道呢有我有一個人呢，他是在香港呢，但我都不介紹，因為他那時候聽我們意見呢，就令我人體自動呢是溫度高，人體溫度高呢就剛剛殺死了癌細胞，就不死那些良性細胞，這樣醫好的，是用中藥來谷自己熱的，內熱來醫殺這些癌細胞。但呢啲佢又冇牌啊嘛，我同佢都冇醫生牌，所以我哋唔幫人試呢啲。但我自己又通常癌症，我多數唔出手。但你揾呢個，但係廣州嗰個成功嘅過往咧係合法嘅，係政府醫院嚟嘅，好嘛？多謝你電話。 好啊，唔該曬，郭博士。 多謝， 唔該， 多謝陳 小姐電話。 冇電話，繼續。 繼續翻之前個問題啦。 咁啊，讲嗰个系讲嗰个咧，就系话嗱，而家我哋咧就上次应承过咧，就去搞嗰、那个教多啲人做保健，唔使病啦。咁啊，希望揾一啲朋友帮手，揾啲朋友帮手咧，就我会开班。开班咧，我有一个英国医生帮埋手，有一个中医帮手。 英国嘅中医？ 唔系英国有中医噶，铁打噶。哦，鬼佬铁打嚟嘅。 鬼佬铁打咁同一路中国嘅传统铁打有咩 唔同 咧？ 唔同，佢哋用嘅仪器都唔同。 用仪器？ 佢哋喺亚洲学翻嘅。好啦，如果有边啲朋友有兴趣学嘅，可以报名，但系有条件嘅。第一。做过童军，大学预科毕业以上，做过童军或者做过民安队或者做过救呢个圣约翰嘅救伤队，或者就有嗰、那个做过呢、這个请力员，即系要有呢个条件咯。 去学呢一套功夫， 学呢套功夫，因为我哋嘅 FIDA 医学咧有啲念力去医人咧系口传。即是我哋唔寫文件度，但如果我要推行呢個保健咧，你可以學咗咧，就希望我喺香港十九區有啲人喺度住嘅，咁啊每個區咧有三幾個人，之後咧就教咗套嘢俾佢咧，佢又教人點樣練功，咁啊，但到我哋用翻你去幫教人喺嗰個兼職咧，我哋學會咧俾翻人工你，譬如話俾幾百蚊個鐘頭但你学嗰阵时咧要收学费咯，即系围到几千蚊学费，因为佢要学四一个月四堂，咁我啲医生嚟教，佢教一啲基本嘢，但临后尾嗰啲咧就我会教咯，但我哋要收钱咯学会，因为你租地方啊好多嘢要整理，即系有啲人有兴趣嘅我哋咪教咯，话明收你钱， 学咗之后就可以出去教人啦。 你可以去。你一個個小組在當地啊，即係你我哋學會請翻你去個小組幫啲朝頭早組織啲老人家嘅班，嗰啲啊老人班嚟參加學嘢，收翻幾十蚊一個人。我哋唔中意唔收錢嘅，我唔收錢，我同你咩飛啊嘛？你俾錢，你有病咪俾錢睇醫生咯。即係我收平啲，但教你練功點樣成，同你跟進。你唔收錢，你同佢擔嗰份因果啊嘛，佢未必好噶。所以譬如说你朋友病咧，你最好叫佢俾翻自己钱买药，你唔好同佢买药俾佢，佢自己个人嘅数自己跟翻噶嘛。如果有人有兴趣学呢种咁嘅保健学问咧，呢啲保健班咧就可以揾我秘书报名吓。正话讲咗个手啦，自己个试下啦，唔听话啦。好啦，今日咧就讲俾大家一样嘢，比较大家分享啦。喺饮食嚟讲咧，三样嘢特别一定唔好食。所有动物嘅头、脑，譬如食猪脑咁，你千祈唔好食啦。 中国人最中意个脑。 呢啲人理人哋嘅事啦。啊，脷啦，同埋内脏啦。因为逢系动物咧，佢俾人一劏嗰阵时咧，临死佢挣扎咧，佢所有嗰种怨毒嘅卡嗰种嘅 energy 咧，系走晒喺呢三个部分噶嘛。你食落你中招，佢最恶毒嘅意念啊！临死挣扎嗰阵时，譬如你劏条鱼、杀只猪，佢临死挣扎嗰阵时，对眼突出嚟睇住你，但佢所有嘅怨毒嘅气咧。在晒个口嗰条脷嗰度，喺个脑嗰度，同埋喺个内脏嗰度，所以大家呢三个部分咧要避嘅。 哇！咁我哋平时都去买鸭舌食都好就忌。 系啊，要避嘅，要避嘅。咁啊，每一个月你嘅生日咧，最好食素啦，或者断食啦。 记住系农历生日。 农历生日，唔记得嘅咪唔记得咪十五补翻佢咯。睇翻农历十五补， 农历十五 可以作为补翻数啦。 农历十五有咩特别意义？ 佢月圆啊嘛， 月圆。 我哋借嗰个月球嘅变化，个宇宙变化同人体嘅关系啦。 一路都话 我哋咧就我本身咧就逢礼拜四都仲持数，个个星期礼拜四我都持数。 呢个礼拜四我跟翻泰国嘅风俗嘅，咁真系等啲肠胃清下咯。即系因为你上年纪咧，食得盐多咧就忌噶嘛，啲血管硬化。所以成日点解啲人要唔好煲啲煲啲水咧？因为水有硝酸盐啊，佢饮完之后咧，佢哋啲血管咧会变化噶嘛。 嗯， 系嘛？ 嗱，而家就算食素，有时都要拣嚟食嗰啲菜蔬啊。 好啦，最重要咧就话你嗰个心灵上， 嗯， 心灵上咧就涉及我哋中国人好多问题嘅。呢度要连带到有一个，你呢度咧一个。连带有一件事呢，就大家都可以有啲启发嘅。 有咩分享 呢？有一对新婚夫妇结婚之后摆完酒，咁第日结婚啦，一个新嘅家庭。 系咯，好事啊！ 咁因为嗰个女士咧就好食饭咧，佢屋企个工人煮饭或者佢自己煮饭都好啦。因为佢咧就一煲饭咧最靓就个饭心啊嘛。咁佢好中意食饭心嘅，但系因为咗嫁咗俾个老公咧，佢希望个老公开心啊，咁咧就每次咧食饭都拨啲饭心俾老公食。咁啊，如是者过咗十年，啱啱佢嗰年咧，呢个女士呢个女人生日就搭住佢嗰个十周年结婚纪念， 嗯， 佢开声同佢老公讲。我今日又生日，又我哋十周年纪念，你可唔可以俾翻我食翻次饭心啊？佢老公当堂滴眼泪，我最憎食饭心噶嘛，你成日都俾我食，而家我今日唔使食开心啦。 你中意嘅嘢， 即系等于你而家 你中意嘅嘢，人哋你最好嘅嘢，对方就 共产党， 嗯， 你认为话哇，我整套嘢俾你，咁啊同你 就对你好啦， 对你好啦， 嗱，点不知道？ 好啦，所以变咗，如果我哋保健咧，一定要澄清你嗰个家庭关系嘅问题，大家真系要坐低去讲清楚。如果你心中有结咁， 唔好估下估下呢个。 喂，坐十年， 系咯， 临到佢老婆叫佢攞翻啲饭心食，佢当然滴眼泪。咁老婆话：，哇，你咁唔舍得啊！我而家第一次食咗你，咁你都喊， 系开心到流眼泪，对唔住。 所以世情咧真系好残忍啊！咁你点解会健康呢个心境？等而家你立法会选咗出嚟，呢个都系一个保健嘅喎。你个保健日日咁将嗌交，日日咁你歪零歪斜，日日对住喺个政喺个喺度做同事。 立立亂咯， 所以佢呢种文化咧，你个中国共产党执政咧，系带嚟我哋个社会咧系唔和谐噶嘛。佢哋唔识行使权力，佢连嗰个对个法律嘅精神咧都唔识噶嘛。佢唔知嗰个法律嘅精神咧系要嚟制衡有权力嘅人噶嘛。个重点系制衡有权力嘅人， 而家系制衡， 唔系佢制衡嗰啲老百姓噶嘛。佢个观念上错咗嘛。所以我十几廿年来翻中国工作，就话希望透过工作同佢哋来往，喺嗰个国家做工作咧，喺个过程中咧，佢俾佢哋知道一啲观念啊嘛。譬如有啲朋友问我点解学会又唔招收会员又唔成啊？我哋整二三千万会员俾我冇用噶。我哋而家成个中国十三亿人，你只要搞掂十个人个心态个观念咧，国家就有运行噶啦嘛。 嗯， 即是说你在中国最终极权力那里，譬如他们再改选以前九个常委，再有现在改回七个常委，中央七个常委，那背后呢？背后有了几个人的嘛，那些不出来的嘛。那你整个国家呢，你搞定了十几个人，一半大半人的观念正确呢，我国家有运行的，他有信心看一通的世界，那有运行的。除非佢系扮瞓着觉咯，即系你明知你而家你梁振英啊啲马仔有个个害老细噶嘛，睇到啲问题你都要扮唔知， 我冇睇到， 夹硬叫老细去，听中联办啲木嘴讲话搞斗争喺香港，话惊咩啊？话我哋有兵马，有解放军喺香港有事， 有咩？ 全部错晒，观念错晒，佢哋唔知话和气可以生财噶嘛？佢系咪赢到你？你而家你都好冇忍啲苦，你永无宁日噶嘛？所以咧，我哋最紧要一个心灵，心灵咧就真系要唔好对啲问题咧有邪见， 或者有錯誤的見地，錯誤的錯誤的。不過補充一下，要多謝一些網友啦，因為在首席財區有很多人都提出很多問題，有些我是疏忽了的，譬如說有些事我都漏招了，說拍個工我又沒有說到有哪些人不適宜拍啦，有個網友都說喂，有些人懷了孕適不適宜拍，這些我是疏忽的，因為在我們的意念中是不知道懷了孕的女人都不要亂搞運動啦，但就算真的有些人會不知道嘛， 但會一樣會有， 是啊，即是但有時佢咁少時間都冇講得咁多啦，咁呢啲我哋多謝嘅。 或者我同埋咧本身有關節炎嘅咧， 我哋歡迎啲網友咧係俾啲尖鋭性嘅問題，佢係令我進步噶嘛。因為我要答你問題時間咧，我都要温習，我要温習噶嘛，同埋係一路進步噶嘛。呢個咧係感激嘅，但更特別感激咧就我過去由我出生之後。是我在個世界上所遇到任何看過的書籍的作者啦，我父母啦，我學校受的教育啦，到我後期所遇到的一句說話或者任何的師傅，我的傳承的師傅，這麼多個有緣的師傅，就算在報紙看一篇文章，他都對我有啟示的嘛，即是我們感恩的，他令到我不停進步，不停進步。最感恩咧，令我咧就呢個都係保健嚟嘅喎。我人生有啲心結嘅嘛，你知你真係唔知點樣可以破嘅嘛。我有一年咧係好似金融風暴啊，唔係金融風暴，金融風暴，金融風暴1998年後咧出事咧，好多朋友出事咧。 好多。 我有一晚咧揸架車去到傑志街。中環傑志街好窄嗰條路，再過啲咧有啲街道好窄嘅。我成4:00多，我送完朋友燒完嘢，車佢咁我經過度，後屘我一個人走啦。街上好黑，哇！前邊咧有兩個因為夫婦嚟嘅，推住架木頭車喺個街路中間。好慢啦，推啲纸皮木头车，3:30已经要执垃圾啦。咁我冇咁响，我系开到好慢咧，跟住佢跟好耐啦。因为佢架木头车慢，因为佢有人年纪大啦，耳仔又唔好啦，听我离开啲啦，惊影响到佢推架车，系好慢嘅。但我一路跟，佢同我说话，即系佢个背影同我倾到偈。 你俾到一啲咩启示啊？ 喺人生路上，喺一个咁繁华世界，能够70-80岁嘅人，即系好沧桑啦。但仲有一个咁恩爱，大家都仲喺度去生存，喺个马路度推个纸皮箱，即系我自己仲有能力揸住架车。即系个世界咧，佢虽然乜都冇。但佢俾好多人喺個市場上勾心鬥角咧，係開心嘅。因為我班朋友有啲都俾嗰啲法庭，或者已經犯法啦。你明唔明啊？仲幾耐？即係佢已經係有啲又抵觸法律嘅，周身唔得閒。平時又山珍海草，但佢唔及呢兩個老人家種感情。 你可以有一個長嘅感情。 佢相濡以沫噶嘛，所以變咗嗰次我睇佢推完車都成10分鐘。我架车跟住就10分钟，佢唔知啊，至于我都唔知。我翻嚟咧，我都调整咗一啲工作，即系要喺世界咧做多啲嗰个家庭伦理，人咧要珍惜。咁咧，你变咗咧，你能够珍惜你身边嘅人与事。我哋仲有一个保健方法噶喎。我到而家有阵时都经常坐电车、地铁噶嘛。 有时 唔系我经常啊，你啊大猫你跟住我都系坐地铁啦，特登 我 唔揸车，系咯，坐地铁电车啦，系咪先？因为点解咧？我系用呢一个方法咧，要嚟保护自己咧，唔好受嗰个虚荣咧去侵蚀我啊嘛。譬如你坐架搵个司机坐架劳斯莱斯大摇大摆住间豪宅， 咁你个人会慢慢咧嗰种虚荣咧，或者你嗰种世间嘅欲望咧，系会燃烧你嘅。同埋我保持过用呢种嘢嚟去平衡我自己呢种虚荣感嘅冲击咧。万一有咩事，个世情变化咧，对我冇影响噶嘛。 嗯。 所以以前到而家咧，好多人唔知道我嘅背后噶嘛。因为我好有钱，我又坐电车又得，坐地下铁又得。当然我又有时揸自己嘅靓车，我当嗰种系道具啦。所以我哋咧希望大家网友咧到你好世界，你风云际会，你做到一个公司嘅 CEO 嘅人物，你都保持你嘅生活咧系要简朴嘅，呢个最大嘅保健方法嚟。 嗯， 你保持你唔会骄傲嘛，你唔会骄傲。不会伤害到身边的人，更加又不会伤害到自己， 维持一个，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就是可以富贵亦都可以保持一个朴素的生活。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有两套 Feeder 医学呢，就很深奥，一套梦瑜伽法，梦的相应法，一套呢就气轮瑜伽，就是那个舞台的瑜伽。你当人生是做戏的，在个观念上，我哋玩梦瑜伽，因为我当嚟呢个世界咧，我当发梦。啊，梦醒啦，咁又冇，佢仲有好少时间啫嘛。 嗯， 仲有几耐？ 仲有三分钟，系咯，两分零钟。 所以咧，你哋大家咧，经常保持个心境。咁咧，有咩咁大不了咧？人生真系一个过客嚟啫嘛，一个梦嚟啫嘛，系嘛？好啦，咁啊，我有啲摆咗上去嗰啲电影啊。同埋嗰啲祝福文嘅功課咧，呢個絕對對你嗰個身心有幫助嘅。大家即係如果想真係可以學保健咧，就可以教啲小朋友咧念嗰個英文嘅祝福文。 嗯。 好啦，而家你啲小朋友年輕咧，你可以念學五種外國嘅語言100句，背到熟曬。西班牙法文、俄文、德文，係嘛？或者韓文，你每樣國家咧，你叫啲小朋友咧背100句，寫100句出嚟熟曬嘅，咁啊出嚟將來大個已經可以好犀利噶啦，走碼頭做大街都你一個人啦，你頂到檔嘛？就好似我以前追門做國際工作，邊度識得咁多啫？ 一定識唔到、 啊，一定識100幾廿句，咁你背到熟曬，咁咧簡單應酬，你頂到檔噶嘛？ 嗯， 由佢細路仔咧開始學嘅。他将来很有信心的，要学玩两种乐器，有那个音乐的分同，这个都是保健来的。下一次将来、再继续，祝大家健康如意、拜拜。 拜拜。Caution, caution. 香港人说，敢讲自由的，来吧。